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宝玉，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什么是软件工程。当有人问你什么是软件工程，你会想到什么呢？也许你会想到软件，会想到建筑工程，也许对此还没有什么概念。不要紧，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先来看一看软件工程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有哪些关系。作为一个程序员，你的日常大概是这样子的：早上呢，被手机上的闹钟叫醒，然后坐地铁去上班，在路上你会打开微信和朋友闲聊几句，刷刷微博，还会用 YouTube 看看视频，充充电。上班的时候呢，你打开 Mac 电脑，用 VS Code 写程序，用 Chrome 看网页，下班之后再玩几局守望先锋游戏。你发现了没有，在这一天的日常生活里面，软件无处不在。手机操作系统、闹钟 App、 微信、微博、 YouTube、 Mac OS、 VS Code、 Chrome、 守望先锋，这些都是软件。你的日常生活已经和这些软件密不可分了。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些软件是怎么来的呢？首先啊，他们的诞生都是因为有人要造一个东西，这其中很多故事你可能已经耳熟能详了。张小龙创造微信，乔布斯创造 iOS， 暴雪呢想做一款不一样的射击游戏。他们首先有了这样的意图，然后呢他们立项做这样的产品。每一款软件项目背后呢都有很多人在参与。你无法想象像微信这样复杂的 APP 靠张小龙一个人可以开发出来，你也不会相信 iOS 是乔布斯一个人设计出来的。像守望先锋这样游戏的背后有成千上百的游戏策划、美术设计、程序开发人员。从立项到第一个版本的发布，每一个成功的软件啊都需要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什么时候发布第一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有什么样的功能？什么时候发布第二个版本？第二个版本有哪些要改进？这些啊都是研发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比如说像守望先锋是在2013年立项的，他们计划要做一个基于职业的 MMO 游戏，他们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先做了第一个 demo 演示，只有四个英雄和一张地图。然后呢他们要在2014年的暴雪嘉年华发布这个游戏的试玩版，包含了12个英雄和四张地图。最终啊这个游戏在2016年5月份正式发布了。这样呢从立项一步一步到最终发布历时3年，中间呢经过了很多环节。类似的例子呢还有微信。2010年11月20号立项，2011年1月21日第一个版本上线。当时的功能呢还非常简陋，只能发文本消息和照片。之后呢一个版本一个版本的迭代，直到你现在看到的这么强大的微信。像这种啊有人参与、有计划、有步骤的造一个产品，我们通常称之为工程。所有工程的本质呢就是要做出来有用的东西。比如说你造房子的建筑工程，造火箭的航天工程。你像网红手工梗这样专门搞没有用的发明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是不能称为工程。在软件领域啊，对应的就是软件工程。这些我们日常使用的软件背后呢都是基于软件工程的方法在开发、运行和维护的。也许有人会认为不用软件工程我一样可以开发软件出来，这确实没有错。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学过建筑工程，他也一样可以造一个房子出来，只是呢造出来大概会是像文章中这张图片这个样子。我们知道如果不按照建筑工程造房子是会出事故甚至死人的，而在软件工程的历史上也是真的有造成过很大损失，甚至啊有人为之丧命的事件存在的。OS360 操作系统呢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最复杂的软件系统之一，也是第一个超大型的软件项目，一共有1000名左右的程序员参与了项目的研发，一共花费了5000个人年，最终呢还是没办法运行。项目负责人呢弗瑞德布鲁克斯后来写了一本软件工程的经典书籍《人月神话》，他承认啊在管理这个项目的时候呢犯了很多错误，造成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损失。如果说 OS360 还只是造成了经济损失的话， CIRC25 事件就是真的导致了人员死亡。 CIRC25 是加拿大原子能有限公司所生产的放射线疗法机器，在1985年到1987年之间，在美国以及加拿大至少有6起和 CIRC25 相关的医疗事故，是因为程序 bug 导致部分病患者呢 受到比正常剂量要高100倍的辐射，因此呢，造成了患者重伤甚至死亡。发生这些惨痛的事，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在计算机刚发明出来的时候呢，计算机的能力非常有限，它只能接收简单的指令和运算，它不需要软件工程也可以开发出来简单的软件。但是呢，当软件的规模越来越大，复杂度不断的增加，软件项目开发维护过程中的问题就会逐步的暴露出来，软件产品质量低劣，软件维护工作量大，成本不断上升，进度不可控，程序人员无限度的增加。所以呢，到60年代的时候啊，软件危机的概念就被提出来了。为了摆脱软件危机，1968年秋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科技委员会召集了近50名一流的编程人员、计算机科学家和工业界巨头，一起讨论和制定对策。在那一次的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软件工程的概念。从此呢，诞生了一门新兴的工程学科——软件工程，为研究和克服软件危机而生。在这次会议上呢，同时也提出了软件工程的定义，为了经济的获得在真实机器上可靠工作的软件而制定和使用的合理工程原则。那么1993年的时候，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 IEEE 给出了一个更加综合的定义，将系统化的、规范的、可度量的方法用于软件的开发、运行和维护的过程，即将工程化应用于软件开发中。如果你去搜索一下软件工程的定义，你还能找出很多其他定义，这里呢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们没必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些字面解释上，关键是呢要抓住这些定义的本质，就是要用工程化方法去规范软件开发，让项目可以按时完成，成本可控，质量有保证。对比传统的工程学科，和软件工程最接近的就是建筑工程了。设想一下，你要造一座房子，你首先要立项，设定预算，然后呢画设计图，再是施工，施工完成后有专业人士进行质量检查，质检合格之后才能入住。开发软件呢，本质上也是像盖房子一样，是一个从无到有创造的过程。工程化的方式呢，就是你分步骤，也就是过程，采用科学的方法，借助工具来做产品。于是参考建筑工程，整个软件开发过程也被分成了几个阶段，需求定义与分析、设计、实现、测试、交付和维护，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软件项目生命周期。当然各个阶段都会有人的参与，于是呢产生了软件项目里面的各个角色，像项目经理、产品经理、架构师、程序员、测试工程师、运维工程师。而这整个过程的管理呢，我们通常称之为项目管理。同时呢，也很自然而然就衍生出来一套最基础的过程模型，就是瀑布模型。瀑布模型的诞生呢，在当时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让软件开发它从无序到有序，让大家更好的分工协作。同时啊，每个阶段又衍生出来各自的方法学和工具，比如说像需求分析、软件测试等等。而呢，瀑布的这个特性呢，它决定了它只能从上往下流，而且呢，从上到下呢，完成整个周期很长，所以呢，一旦出现了像需求变更这种事情呢，就非常非常痛苦，很多事情啊都要从头再来。于是呢，基于瀑布模型又衍生出来像 V 模型、原型设计、增量模型、螺旋模型等等这些模型，它试图呢改变瀑布模型存在的一些缺陷。这些改进模型的发展趋势上呢，就是缩短项目的周期，快速迭代。这样一直到了90年代，各种轻量级的开发方法，例如像 Scrum、 极限编程等等，也不断的被提出来。到了2001年，这些轻量级开发方法就一起组成了敏捷联盟。这之后呢，敏捷开发啊，就像星星之火一样，逐渐形成了燎原之势。这些年啊，云计算、微服务这些新技术的产生，也对软件工程产生了影响。像云服务的话，它让分工更细，很多企业呢，就可以把运维啊、服务器维护、DBA， 甚至某些独立的服务交给云服务。那微服务呢，就让大团队变成了小团队，每一个小团队呢，可以更专注于细分领域，减少相互之间的依赖。当你大致了解了整个软件工程的演变发展史，你会发现软件工程的知识呢，都是建立在软件项目的过程，或者说软件项目生命周期之上的。基于软件过程啊，我们有了角色分工，有了对过程的管理和工具，对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细分的方法学和工具。现在啊，如果我们再回头看看我们的问题，什么是软件工程？其实可以总结为，软件工程就是用工程化的方法来开发维护软件， 也可以说软件工程就是用一定的过程，采用科学的方法，借助工具来开发软件。如果用个简单的公式表达，那就是软件工程等于过程加方法加工具。好了，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今天我跟你一起追溯了一下软件工程的起源，你知道了软件工程学科的产生就是为了解决软件危机，也见证了整个软件工程的演变历史，从瀑布模型到敏捷开发。从1968年提出软件工程到现在，正好已经是50年了。在2002年我最开始学软件工程专业的时候呢，那时候还只有瀑布模型、需求分析、系统设计等这些传统软件工程内容。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软件项目中，敏捷开发、持续集成、微服务等这些新兴内容啊，已经在软件项目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了。可以预见啊，未来软件工程领域还会有新的概念、新的知识诞生。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只要你抓住软件工程的本质，无论将来如何变化，你总能很快掌握新的知识内容。而软件工程的核心呢，就是围绕软件项目的开发，对开发过程的组织，对方法的运用，对工具的使用。当然了，每个人对软件工程的理解也是不同的。那么你理解的软件工程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讨论。好了，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呢，也欢迎把